学看一下这个16页以下第8个标题，这个自己看非常简单。甲方的申请的审理的程序跟裁判，虽然照一般的这个诉讼跟非讼的审理法则啊，这种人地状呢进来申请甲扣押，那原则上呢不经言辞辩论为之。为什么呢？回归到刚讲的上位概念，甲扣押程序的特色就是呢特别需求迅速而经济的审理，所以前导法理思想要求快。求快呢，就适度的排除延迟审理主义跟直接审理主义。所以在游戏规则上面呢，甲扣押我们现在实务上都是书面审理为原则，不会开庭叫你做任何的延迟辩论。这个小细节呢，请同学稍微注意一下。那裁判的方式更简单，只有呢准跟驳两种情况。如果认为申请不合法或无理由的话，就裁定驳回；那如果认为申请合法有理由，当然就裁定许可了。这就是裁判方式呢，不外乎就是准跟驳这两种情况。好，那同学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就可以了。紧接着呢，请你看到17页第9个标题，甲扣押章节里面国考命题率最高的就是第9个标题，叫甲扣押的撤销。顾名思义，这个标题呢要跟同学强调，就是当我们申请甲扣押，那法院也准了之后呢，那么在这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准许的甲扣押裁定呢会被撤销而不存在呢？这就是第9个标题所要谈的。好，那么甲扣押的裁定地方法院都准了，什么时候会被撤销而不存在呢？不外乎呢几个事由。来，你先看一下大标题，甲扣押撤销的第一个事由是当事人抗告。这个最简单，甲扣押是以裁定的方式为之，针对裁定如有不服，那么当事人当然是以抗告的方式加以救济。所以第一个呢会导致原本甲扣押裁定失其效力的叫做抗告。那么上级法院如果废弃原裁定的话，那么原本甲扣押的裁定当然就因此失效。好，所以第一种呢，甲扣押会被撤销而失效的叫做抗告。第二种情形，你看21页529条92年非常重要的修正，限期起诉的条款，债权人未遵守者，这等一下会详细说明。第二种撤销的事由，命你限期起诉，那你没有限期起诉的情况，这是第二种呢，甲扣押裁定呢会失其效力的情况。第三种情形在30页的部分，530条情势变更申请撤销。所以同学先记一下，第三种情形530条第一项情势变更撤销甲扣押。在第四种情形32页呢，债权人自行申请撤销530条第三项。所以先带你看一遍，粗浅的了解说甲扣押裁定会撤销而失效，不外乎这四种情形。好，这四种情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种跟第二种，考来考去也是考第一种跟第二种。那么它设计的考题呢，可以从实例题到选择题都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所以重点摆在前面两种的撤销事由。那首先请你看一下第一种的撤销事由，来，第一种撤销事由叫抗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过了，如果呢一审准许甲扣押裁定，那一定是债务人抗告嘛。那债务人一旦抗告，如果上级法院认为抗告有理由的话，就会废弃原本一审呢准许甲扣押的裁定。那一审准许甲扣押的裁定被废弃而不存在，那当然就失其效力。这就是抗告呢构成第一种甲扣押裁定失效的一个事由。好，这个前提之下呢，两个小争点请你注意。第一个比较简单，看一下18页注意事项的刮胡一528的第四项，这就是单纯新法的记忆问题而已啦。来，你看第四项怎么说，准许甲扣押的裁定在抗告中呢，在驳回甲扣押申请裁定确定前已实施的甲扣押程序不受影响。这个第四项叫做抗告审的一般原则。那么呢，我们在抗告程序里面呢，学理上有一个概念叫抗告不停止原裁定的效力。这个口诀请同学记起来了，这是民事诉讼法也好，非讼事件法也好，反正针对裁定抗告共通的原理原则，叫做抗告不停止原裁定的效力。所以你抗告你的那是你家的事情，在抗告的结果还没有出炉确定之前呢， 原裁定的效力完全不受影响，所以在这个抗告不停止原裁定效力的基本法理之下呢，那么一审既然已经先做成准许甲夸的裁定了，那么在抗告结果未出炉前，准许甲夸的效力依旧存在，所以你不能够主张说你在抗告中要求先解除你的甲扣押，没有这回事了。在抗告的结果没有出炉前，原本一审的甲夸裁定依旧合法有效，所以债权人还是可以本于呢这个甲夸的裁定呢来做执行的一个动作。这是528条第四项，请同学特别注意的地方。好，那接下来的重点是在第二项的部分，528的第二项，就是同学书上18页以下，我们呢密密麻麻的18页这个万年考古题，下面有注释19/97年/775号的裁定，落落长的还没结束，再往后翻20页编者案呢，还怕你看不懂呢，一头阿古的文字呢跟你说老半天，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注释呢20。注释20里面，请你把99年/260号裁定特别用荧光笔画起来，这个裁定将来一定会被选为判例，是目前最高法院最新最一致的见解。好，所以呢第二个争点就是这一些重要的实务见解在讲什么呢，我们就带你把18页以下到20页编者案这个文字呢详细的跟你做说明，因为晚近最高法院针对这个问题的裁判呢雨后春笋的冒出来，最新最统一的见解就是注释20的99年/260号裁定，所以务必请你针对这个最新的实务见解了解一下。好，先不要看文字，先当作听故事了解一下问题的起源。来，问题的起源你看一下528的第二项，来，各位先了解整个问题的起源，不然这一长串的实务见解你会抓不到它的重点在哪里。问题起源就是呢92年的所增订的528第二项的规定。第二项怎么讲呢？你可以对甲夸押裁定抗告，抗告法院就是高等法院了，高院在做成准驳的裁定前，应使债权人及债务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要命的就是这个条文严格来讲是错误不太对的地方，所以最高法院跟学者呢尝试亡羊补牢，限缩第二项的适用。为什么说第二项严格来讲立法有错误有漏洞呢？法条的白话文翻译一定看得懂，白话文翻译就是呢，你只要抗告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在审理你这个抗告有无理由之前，法条是用应这个字，都要让债权跟债务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字面上的翻译就是，我呢一定要通知你们两造书面或者言辞陈述意见。同学注记一下， 第二项我们学说十五以次的见解是陈述意见不一定要行言辞辩论，我也可以命你们书面陈述意见，只要有给你们程序保障书面陈述意见机会都可以，不限定一定要言辞陈述，我只要叫你们书状陈述也算是符合呢命你们陈述意见的机会。好，那这个条文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破坏假扣押制度的本质。怎么讲呢？来，你直接看黑板上案例比较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了。各位请问你会对假扣押裁定抗告的不外乎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一审准许假扣押，一审如果准假扣押谁会跳脚谁会抗告啊？当然是债务人也要抗告。要么就是第二种情形，一审是驳回原告假扣的请求，那换债权人跳脚，是债权人甲会抗告到高等法院，不外乎就是这两个情形。好，那你仔细看，都先跳脱书本的文字，先架构这个基本观念。这两种情形，请问同学，如果是第一种情形，直接适用五二八第二项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不抵触假扣押制度的本质。为什么不抵触呢？假扣押制度的本质，请问你是什么呢？迅速经济，避免债务人脱产。原始的制度功能是避免债务人脱产，达到保全的一个目的。好，既然如此的话，第一种类型叫债务人抗告。债务人抗告的前提一定是一审准假扣押，既然都准了，那么学者跟最高法院认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到二审通知债务人陈述意见，并不会抵触假扣押目的，因为你假扣押目的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保存债务人资产，避免债务人脱产，目的达成的。因为一审准你假扣押，你拿到准许的裁定后，马上可以去假扣押查封债务人财产。此时你让债务人抗告，并且通知他表示意见，让他知悉有假扣押的事实存在，完全不影响到债权人的保全财产的目的。这时候你就算通知债务人，让债务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呢，那也无所谓，反正他知道，同时他的财产都已经被假扣押完毕了，他也没有脱产的可能了，抗告又不停止原裁定的效力，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做好人，通知让他陈述意见，符合法条的意义。相反的，第二种情形问题就大了。第二种情况是债权申请假扣押被驳回，什么叫被驳回啊？一审没有准他假扣押，没有准他假扣押代表他还没有真的去冻结债务人财产，这时候他抗告到高院，如果你说直接适用五二八第二项，法条的文意解释说抗告审审理中应使债权债务人双方陈述意见，这时候就等于短条了，你如果还通知债务人已陈述意见，那不就等于你事先给债务人通风报信，通报他说有人正在申请对你假扣押，我们没有准，不过他抗告了，请你来表示意见。那这样一来，你通知债务人表示意见，实质上等同提早告知债务人说有人要去扣押你的财产，那不就等于实质上给债务人通风报信，叫你赶快去做脱产，严重抵触假扣押制度的目的。因此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实务跟学界就想办法限缩五二八第二项，因为五二八第二项你不做限缩解释的话，从法条的文意来看，法条是不分青红皂白，凡是抗告都应使债权人及债务人陈述意见。那如此一来，不加以区分的结果，确实在第二种情形呢，会抵触假扣押制度的目的。所以现行的实务见解跟学者的见解呢，采的理论叫区分说。什么叫区分说？区别抗告类型的不同而做不同处理。结论就是黑板上画的，只有第一个类型债务人抗告的时候适用五二八第二项，应通知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那如果是债权抗告，为了避免抵触假扣押制度的目的， 所以限缩五二八第二项这种情形，无忧通知债务人表示意见。那这是结果论上面，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起源呢，跟解答类型的不同呢，详细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么考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如果是申论题的话呢，那同学除了答案要写对，你也要稍微写一些专有名词呢，那么符合呢这个出题者的一个需求啊。好，什么样的一个专有名词呢？来，各位，如果是呢第一种情形，也就是适用528条第二项，那你要强调的重点是，这时候我们立法跟解释的重心着重在所谓呢程序保障的一个观点，为了让法院形成正确的裁判，也为了呢债务人的程序保障，所以这时候通知双方陈述意见。好，那如果是右边这种情形，不适用528第二项做限缩解释的，你答题的关键是要凸显在假扣押程序的目的，避免债务人提早知悉假扣押，因而脱产，反而抵触了假扣押程序的目的。所以呢，在结果论上来讲，背后要你写的法理基础不尽相同。那典型的一些文字，各位请你看到21页，请你尽量训练答题的技巧，除了对之外，尽量用人家想看到的法学文言文。好，21页呢，这个99年台抗字260号裁定，为什么将来一定会被选为判例？因为除了是最新的通说见解之外，它有浓厚的一个学理色彩在里面。你看一下最高法院裁定的文字怎么写的。来，你看一下21页的第三行和注释20的第三行，为了保障债权跟债务的程序权，这个就是把邱老师那套理论呢很漂亮的代用成判决裁定的文字。你看清楚，为了保护债权跟债务的程序主体权，并使法院形成正确新政，避免发生突袭性裁判，完全把邱老师那一套带进去。所以呢，债务人对于准为假扣押的裁定声明不服时，黑板上第二种情形，因债务人已无脱产之余，我抱歉，第一种情形啊，债务人抗告时候呢，因为债务人已无脱产之余，因为一审已经准假扣押而且执行了，债务人抗告你家的事，反正你也不可能脱产的，此时债权的实体利益或保障，抗告法院为裁定前，自应使双方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必得就债权及债务人所忽略且将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证据、法律等等，赋予双方充分辩论的机会，以保障程序利益。那接着往下看，至于债权人申请准许假扣押，经法院裁定驳回者，黑板上第二种情形，债权人被驳回了，因尚不得作为执行令申请执行，无需送达债务人，故债权人提起抗告时，倘赋予债务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不免使得原不知悉假扣押情势的债务人提早知悉而有脱产的可能，导致有侵害债权实体利益的疑虑，所以抗告法院无庸依照528第二项使债务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这就是你尝试用比较优美典型的文言文法学文字去强调这个区分说的一个理论。那么这是呢，我们请同学呢回去特别把99年这个裁定呢看清楚的原因，除了强调区分说理论之外，他也用比较学理的文字呢来描述相关的一个法学概念。好，这是第一种情形呢，关于呢甲方裁定会被撤销的，当事人提起抗告。再来你看一下第二种情形，21页，第二种情形叫债权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提起诉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务规定，也是常识，学理上称为限期起诉的制度。来，什么叫限期起诉呢？对照一下21页529条第一项的规定，看一下小六法怎么写的。529第一项说，本案还没有系属者，甲扣押法院应依债务人的申请，命债权在一定的期间内起诉。立法理由很好懂啊，甲扣押裁定准了之后， 债务人的财产已经被冻结扣押，那么呢，这个对债务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所以立法者认为，为了要及早厘清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限期命债权起诉，我们绝对不准你扣押人家财产之后放在那边十年八年都不动作，那你十年八年都不起诉，难道债务人的财产就被你冻结在那边十年八年吗？显然知道不可能。所以为了兼顾债务人的权益起见呢，我们要命债权人限期起诉。如果你没有限期起诉的话，第四项529第四项就说，债权人没有限期起诉者，债务人可以申请法院撤销甲方裁定。这就是呢立法者所谓的限期起诉的制度。好，一般实务上立稿呢，限期起诉通常是限你在七天内呢提起诉讼。好，这实务的小常识，同学注意一下。好，那条文念完了，考点在哪里呢？三个考点，请你切记。529条呢，请你用荧光笔画起来，是整个甲扣押章节，应该说啊，整个保全程序，甲扣押、甲处分加定债时状态甲处分，所有保全程序章节凑在一起，国家考试命题率第一高的法条，所以你要特别尊重它一下呢。准备考试的时候，考前稍微翻一下，为什么它命题率排名第一名呢？因为有三个主要的考点，请你牢牢记住。来，第一个考点，看到书上的21页，括弧一，限期起诉所提的诉讼一定要限于给付之诉。来，这是呢条文没有写，但是学说实务上的通说见解。为什么呢？你写考卷的时候一定要交代理由，扼要的把理由点出来，答题会比较有学问，比较有料一点。只能局限于给付之诉，理由叫做为了呼应甲扣押制度的本质。什么叫呼应甲扣押制度的本质啊？再复习一遍，甲扣押制度的本质规范目的就是避免债务人脱产，让你将来有强制执行的可能。好，再请问你，你将来要强制执行，请问你啊，什么判决才能申请强制执行啊？当然是给付之诉，只有你给付之诉获得胜诉判决，才有依照强制执行法的执行债务的可能。所以命你限期起诉，理所当然的，你所限期提起的诉讼一定是要可以成为执行名义的给付之诉，如此一来才能跟甲扣押制度的本质相互辉映。所以你不能够乱打，打什么确认之诉、形成之诉，打这种官司不符合529第一项限期起诉的规范意志。好，这是第一个呢万年考古题的争点，这个限期起诉呢必须要以给付诉讼为限。好，在这个争点之下呢，紧接着呢你再往下看第二个争点，括弧二所提到的限期起诉提起的诉讼必须跟甲扣押申请的债权呢具有所谓的同一性。好，那什么叫做同一性呢？来，同一性的概念就是啊，基本上来讲呢，你所申请扣押时候所表明的债权要跟你将来提起的债权呢是同一个债权啊。譬如说我们书上举例子，你当初申请甲扣押是说被告欠你钱，你对他有借款返还请求权为理由申请甲扣押，那你将来提起诉讼也要提返还借款的诉讼。你不可以扣押的时候是主张借款债权，那起诉的时候呢反而改以买卖契约的债权为主张，这个是讲不过去的，这叫做呢债权同一性的一个理论。好，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看一下有一个万年考古题，22页中间。这个万年考古题呢，94年律师高考考过，就是在考同学，什么叫甲扣押的债权跟本案起诉的债权具有同一性，判断标准何在？那现在大家都是采广义说，各位直接看广义说就好。我们广义说的见解认为啊，只要呢甲方的债权跟本案的请求权基础事实同一的话，就算是有所谓的同一性。什么叫做基础事实同一呢？ 那么呢，广义说的见解认为啊，同一个纷争事实，那么什么叫同一个社会纷争事实呢？概念上譬如说啦，今天被告抢了你的东西，抢了你的 A 物，或者抢了你100万的现金，给人家抢你100万的一个现金，你对他可以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也可以主张不当得利请求，这就是同一个社会事实呢所衍生出来的多数请求权。所以你申请假发的时候，你可能写说我是基于侵权行为申请假扣押，但是将来你提起本案诉讼，你的诉讼标的可以表明不当得利请求权，这个都还符合同一性的概念。因为我们同一性不以说呢，请求权的名称相同，只要多数的请求权间是同一个社会纷争事实所生的话，我们都从宽解为呢，这个具有所谓请求的同一性。所以只要是同一个纷争事实呢衍生出来的多数请求权，我们都认为你符合所谓同一性的概念。在这个前提下，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呢，有少数说的学者采更广义的见解，更广义的见解认为，所谓同一性除了同一个社会纷争事实相同之外呢，少数说的见解认为呢，代用所谓新诉讼标的的理论，更广义说的见解认为呢，同一个法律地位呢，就从宽解为呢，具有请求的同一性。什么意思啊？94年律师高考这样考，啊，真的考这种答案，考这种题目呢，答案没有对错，建议你两说并成，然后最后结论要采哪一说，见仁见智啊。他说呢，甲扣押申请的阶段，甲是主张对乙说呢有买卖的一个价金债权，甲在申请状说被告跟我买东西欠了我100万的价金，所以我要甲扣押他的财产。好，可是你提本案诉讼的时候，我你的诉讼标的是写说被告要给付我票款100万，那你本案诉讼的事实流案你就写说这个被告跟你买东西呢，这个为了担保买卖价金100万，所以同时开了一张100万的支票放在我这边作为买卖价金的担保，所以会有这一张100万的票是因为他欠我买卖价金，所以开给我的票据做担保。请问你呢，啊，你告给付票款请求算不算是符合529的第一项？算不算是符合所谓请求同一性？你假扣押表明的债权跟你本案诉讼请求的债权算不算是同一笔债权？这时候就尴尬了，因为如果你依照广义说，好像勾不上边。为什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广义说的定义是啊，你那个请求权名称可以不一样没关系，但是这几个请求权是同一个事实产生的，比如说同一个抢夺的事实、同一个车祸的事实等等。但是你发票行为票据请求权是基于发票事实，买卖请求权是基于买卖事实，买卖事实未必当然伴随发票的事实。所以这两个请求权的根本源头并不是同一个纷争事实，而是两个独立的事实，顶多这两个事实相牵连而已。那这样算不算符合债权的同一性呢？那么采广义说实务的见解目前还没有 open 开放到这么广，但是学说的见解，邱老师跟许淑兰老师他们认为说呢，最广义说，什么叫最广义说啊？这两个请求权只要是同一个法律上的地位，并且是基于相牵连的事实而生，重点是多加这句话， 相牵连的法律事实所生的复数权利，复数权利呢所形成的法律地位相同，我就从宽解为呢这个符合债权的同一性。所以你用这个理论函设，这个题目就变成过关了。这两个买卖的事实跟发票的事实虽然是两个独立事实，但是都是相牵连所生的，因为要担保价金，所以才开立票据，所以这两个请求权所基于的事实呢，法律上有相牵连。不止相牵连，这两个债权对原告要达到的法律地位都一样，都是受领100万的法律地位。所以如果你用这套理论来函设的话，过关，你的本案请求如果是打给付票款，仍然符合529第一项，算是达到限期起诉要求。所以这个呢，第二个争点，债权同一性的概念伴随的争议呢，22页请同学附带补充在讲书本的空白的一个地方。好，这是呢529条的第二个衍生出来的万年考古题。好，第三个万年考古题呢，在看到之前有一个小争点，请你注意，来23页最下面刮胡四，这很简单，实务见解提醒你留意，65年台抗至392，这是回归到上册我们讲的期日期间的概念，借这机会复习一下啦。529叫你限期起诉，这个限期的期间性质上是裁定期间，所以复习一下上册教过的。裁定期间的特色就是呢，当事人纵有逾越，不当然发生失权的效力。所以法院裁定命你呢7天内起诉，你老兄如果够大胆的话，拖到第10天才起诉，还是过关哦。只要法院还没有做成撤销甲方裁定前，你赶快补证，赶快限期起诉的话，这个补证行为依旧合法，你不当然会发生失权的效力。这是判例，很简单，跟你复习一下我们上册所提到过的裁定期间在诉讼法的特色。好，这个判例呢最典型的考题，各位看一下77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在各位书上的24页。来，很快看一下这个小争点怎么考你的。执行甲扣押之后，法院命债权人甲在期间内起诉，比如说7天内起诉了，甲逾越了这个7天的期间，拖到了7天过后的第5天才起诉，并且呈报法院。那债务人在甲逾期之后呢，第4天就呈报法院说甲逾越期间没有起诉了。承办法官同时接获2兆的呈报状、申请状，应否准许乙呢撤销甲方的申请？这在考什么？考你呢裁定期间逾越的问题。我本来逾越，我本来裁定叫你7天内起诉，你没有遵守这个期间，你拖到第5天的才提起诉讼。那虽然逾期了，但是法院还没有做成不利的处分，法官还没有做成撤销甲方裁定之前呢，你逾期的补证行为仍生补证的效力。所以这个题目非常简单，把刚刚判例抄一遍呢，分数就拿到了77年律师高考的考题。好，很快把这个判例看完之后，来你往后翻看第3个重要的争点，请你翻到书上27页。529条限期起诉第3个重要的考点就是92年增列的第2项的规定。来，92年增订的529第2项，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条文增订之后，你将来看补习班的历届考题，大概有1半以上的题目打叉不用看的，因为甲方章节在以前旧法时代最爱考的就是呢法条的漏洞，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呢，衍生出来的一些学说见解。那这些所谓旧法时代的学理争议，现在通通被新法所取代，所以再考出来，你把第2项照抄一遍就好了。来，什么意思呢？对照看一下27页跟你的法条。问题的起源是旧法的时代只有第1项，没有第2项。没有第2项，所以我们呢经常在讨论一个无解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我命你限期起诉，结果债权人呢给我在期间内申请支付命令， 或者在期间内给我申请调解，也申请调解，申请支付命令，也算是有行使权利的意思啦。可是毕竟不符合法条起诉的一个文字用语，所以呢，你在期间内不起诉，你反而给我跑去申请支付命令，申请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算不算是符合限期起诉呢？旧法时代法无明文，所以引起不小的争议。立法者为了杜绝争议起见，现在直接成文化，大家都不要吵了。你现在看第二项讲什么？第二项，我同学，这个将来一定考你选择题了，背法条哦。这个申论题没什么好考的，出题者不是白痴哦，法条修了还考你这个，所以呢，麻烦你稍微背一下，选择题出的频率远高于申论题。第二项现在告诉你，下列这六种行为视同起诉，跟起诉有同一效力。第一个申请支付命令，第二个申请调解，第三个395第二项假执行的损害声明，第四个仲裁等等。反正你就是按照法条的文意呢去看，这六种行为视同起诉，所以你在期间内有这六种行为一样过关，符合限期起诉的规定。这就是第三个重要的争点的92年所增列的529条第二项。好，那么三大争点看完之后呢，再带你看国考题目之前，来，请你先翻到29页。同学看一下29页中间这个万年考古题，各位打个星号就记下。529第二项的衍生讨论，529都已经增列的第二项，但是还是有漏网之鱼。民诉研讨会开会讨论过一次，什么漏网之鱼呢？来，你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考的。债权人有民诉529第二项以外的诉讼行为，得否视为已经起诉，符合限期起诉的规定？譬如说什么，甲向法院请求甲扣押债务人乙的财产之后呢，事后呢依照票据法123条申请本票裁定强制执行，债务人得否抗辩债权人没有在期间内起诉而请求撤销甲扣押裁定？各位你不要死背，这是晚近典型的期刊论文的考法，它的变化可以很多，所以你要先厘清问题点在哪里。来，你注记一下，这个题目是说票据法123条本票裁定，我也可以考你债权人依照民法871条申请拍卖抵押物的裁定，能够考你的千变万化，共通点都是我叫你限期起诉，叫你行使权利，你老兄是有行使权利没错，但是你行使的权利叫做依非讼事件法所提起的非讼的申请，申请票据法123条本票裁定，这是非讼的裁定，申请民法871拍卖抵押物性质上是非讼的裁定，你确实有行使权利的意思，但是你做的动作很暧昧，你都是依照非讼程序去申请这些裁定。那各位考点在哪里？871的拍卖抵押物，票据法123的本票裁定执行，本质上都可以评价为债权人有行使权利的意思，但客观上偏偏都不符合529第二项。各位就算再怎么离谱，你条文拿出来翻对照就知道。请问你了，529第二项列的六种事由有没有包括什么裁定拍卖抵押物、什么本票裁定？很抱歉，通通都没有啊，通通都没有，你却搞这个动作，到底算不算符合限期起诉？关于这个问题，同学看一下多数说跟否定说。现在哦，那个否定说你加注一下，越来越多人主张，所以我们姑且称为有利说了。晚近年轻一辈的学者呢，写文章都说否定说比较可采，但目前最高法院还是才肯定说，所以同学保险一点哦。你当然考试的时候结论还是写实务的肯定说，但是行有余力稍微点一下，晚近越来越多的有利说主张否定说， 好，肯否两说差别在哪里？老话一句，结论不重要，重要是理由。同学要把法理基础点出来。肯定说呢，认为说呢，可以撤销甲方裁定。所以肯定说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呢只以529第二项这六种行为为限，这六种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通通不算。各位很好懂，最高法院下来都是文意解释，所以实务见解好记在那边。最高法院为什么说你依照民法87申请拍卖抵押物，跟依照票据法123申请呢本票裁定，这个都不算限期起诉呢？因为理由只有一个，你不符合法条的文意解释。法条529第二项就说不包含了这些非讼裁定，所以你走非讼的申请程序呢，根本不符合呢法条的文意解释。这是呢第一个概念上请同学注意的地方。好，那有意说是学者的意见，各位晓得学者呢写文章喜欢探讨学理的概念，他就不这么拘泥文意解释，他是从理论的观点切入。那为什么叫有意说呢？因为讲的蛮有道理的，所以晚近越来越多学者认同他。这个有意说叫参酌德国跟日本的诉讼法规定，参酌德国跟日本诉讼法的规定。那学者就说了，529第二项所谓与起诉有同一效力的行为，从外国立法例而言，指的就是你看29页最后那句话，只要是债权人取得执行名义，你把取得执行名义圈起来，答题的关键就在这边。学说的见解认为，与起诉有同一效力的行为，才广义说。只要你这个行为是可以让你取得执行名义的行为的话，一概从宽解为呢符合限期起诉的要件。这是从德日外国立法例的一个立法理由推导出来的。德国、日本也有跟我国529第二项相同的规定，他们立法理由写得很清楚，所谓与起诉有同一效力的行为，指的是你这个行为有助债权人取得执行名义。所以凡是你可以取得执行名义的行为，一概从宽解为呢与起诉有同一效力。所以你从这个学理的观点切入，民法871条拍卖抵押物的裁定，票据法123条本票强制的裁定，本质上都是一个具有执行名义效力的一个行为。所以只要是呢你这个诉讼行为或非讼行为有助于你取得执行力的话，我们一概从宽解为呢与起诉的同一效力。这就是529条第二项目前为止晚近学理上面热门讨论的一个学说争议。不要死背，把肯否两说的差别跟关键听懂最重要。好，这三大争点呢衍生的问题，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好了，在你回家之前呢，来看几个题目吧。三大争点都讲完之后呢，来，首先你看一个典型的案例，请你看到26页。91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请你打个星号。这个题目呢是同学呢最常来问的，因为又是一个标准的呢，这个保存的解答怎么跟高点又不一样？所以各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考题在考什么。甲诉请乙呢返还借款100,000元，获得胜诉的判决之后呢，乙脱产，将其仅有的汽车一部出卖给恶意知情的第三人，并损害甲的债权。所以甲很生气，就在100,000元的范围内对丙的财产讲扣押。法院裁定准许之后呢，命甲在10天内起诉，甲就在10天内列乙丙为共同被告，来搞一个预备合并，先为声明是确认乙丙的买卖关系，通谋蓄意是表示无效，被为依照244条撤销债害债权，撤销乙丙的债权物权行为，此时丙得否申请法院撤销甲方裁定？各位当年不要怀疑，就这个题目占25分，91年的律师高考题目，吴明轩老师出的。那有时候的考题呢，都要碰运气哦。这个题目是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题。 当年的民宿研讨会才刚讨论过，那这个题目有时候蛮感叹哦，用功的人反而考不上哦。因为如果你当年很用功，你有看过这个期刊文的话，你会采通说的见解，但是偏偏哦，出题者呢不采学说见解，他只要求同学回归到最基本的法条文理解释。所以有时候你没有看过论文，不用功的你反而分数拿得高，因为你傻傻只知道法条文理解释，反而是很用功的那个学说见解都念过的，完蛋了哦，你写的不是改题者要的。来啊，这个题目你画在黑板上，他在考什么呢？债权人是甲啊，来，甲主张什么东西呢？债务人跟第三人有脱产的行为，题目刚刚带你念过，写得很清楚。甲对乙呢有一个确定的债权，来，题目怎么讲呢？返还借款100,000元的确定判决，所以甲确定对乙有100,000元的债权呢，这是题目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乙居然脱产，来，怎么脱产呢？乙呢，你明明知道你欠人家100,000元的债权了，但是你还把你全身上下仅有的值钱的财产汽车一辆出卖，并且转让给知情的某丙，很显然是恶意脱产行为。明知道自己负债100,000元，还把自己唯一的一部车子呢转让给恶意的第三人。好，有这个脱产行为之后，甲当然很不高兴，甲就主张说呢，我要对丙的财产甲扣押。因为甲认为呢，乙丙呢共同的合谋脱产呢，都算是侵害他100,000元的债权，所以他主张乙丙都是债务人，所以甲扣押丙的 A 车，因为现在 A 车登记在丙的名下，你当然是甲扣押丙的 A 车嘛。甲扣押之后，人家当然命你限期起诉，那、啊、你也真的乖乖的限期起诉。不过你看清楚题目，这个甲真的呆呆的。他的限期起诉呢？怎么起诉啊？他的限期起诉概念上用预备合并，先为声明是确认乙丙的法律行为无效。因为主张你们偷谋虚伪事表示，所以呢，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买卖契约跟移转所有权的行为都无效。被未请求呢，假设呢买卖行为有效的话，你们也是诈害我的债权。所以我要撤销你们这个脱产的行为。所以我打一个撤销诈害债权之诉，各位这一看就知道活老百姓状子的写法才会这样写，因为专业法律人绝对不会干这么蠢的事情。你打这个官司标准的不符合限期起诉，你老兄打了半天叫确认之诉跟形成之诉，从头到尾跟给付之诉完全搭不上边，这就是这个考题91年律师高考考你的三大考点里面的第一个考点，限期起诉要以给付之诉为前提。啊，今天题目就是设计某甲他老兄打了2个诉讼，先位请求、被位请求，全部都不是给付之诉，一个是确认，一个是形成，怎么办呢？当年出题者很单纯，实务的见解怎么讲呢？不符合限期起诉的规范。因为你完全都没有提起给付之诉，你单纯在那边玩确认跟形成，不符合限期起诉的要件。当年的参考解答就这么简单，可是所有补习班的解答都写那个期刊论文的民宿研讨会的结论。民宿研讨会的结论是什么呢？ 大家都去采邱连功老师那一套理论，结果没想到这个题目不是邱老师出的。不过没关系啦，借这个机会呢跟你说明一下，当年第二说的解答呢，研讨会的通说见解是邱老师的见解。邱老师的见解这个题目呢，就是考他的理论，叫做阶梯诉讼。这个名字同学一定还有印象。什么叫阶梯诉讼呢？邱老师说啊，这种考题呢，你要达到这个呢目的的话，法院应行使阐明权。阐明的结果，先位请求跟被位请求呢，都可以呢再加上一个给付的声明，阶梯诉讼的模式才能达到原告诉之目的。像你先位声明确认乙丙的法律行为通谋蓄意表示无效之后呢，你可以再加上一个呢，你就是呢代位乙行使债务人乙对第三人丙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涂销这个登记，要求丙返还回复 A 车的所有权到乙的名下。这就是我们上册书本介绍过的阶梯诉讼理论，不再跟你多说，推定你还记得这个邱老师的理论。所以在阶梯诉讼理论之下，你前面确认声明没关系，但是要阐明夹杂一个给付的请求，让这个甲代位乙行使乙对丙的所有返还，要求涂销 A 车的登记，回复 A 车的所有权到乙的名下。第二个被位请求也是一样，你撤销完乙丙的法律行为之后，也要再加上一个给付的声明。刚好在总的88年修正中增订了244条第四项，如果说转得人呢知道撤销原因的话，那么债权可以一并请求转得人回复原状，把 A 车所有权回复登记到债务人的名下。所以透过阶梯诉讼的模式呢，一样可以达到诉讼目的。所以大部分补习班解答是黑板上这个版本说呢，先位被位请求虽然只有单纯的确认跟形成，但应该行使阐明权，让他们补充一个阶梯诉讼的给付声明，这样就算符合限期起诉的要件。这是当年第二个版本的补习班意见，反而是多数的学者所采纳的。不过问题还没有结束，这个考题吴明轩老师当年考出来是要你去批评第三个解答，一个很畸形的实务见解，每一个学者都在骂，但是是目前有效的实务见解，所以考出来是稍微点一下。当年这个题目呢，撇开了这个通说不谈，其实它是要你骂第三个实务的见解。这个问题呢，实务有一个很特殊的见解，各位往前翻，看到25页。91年律师高考一模一样的案例事实，就是从高院81年的法律座谈会，然后司法院也认同81年听名一字呢，听名四字19343号函的见解，这个见解的事实就是91年律师高考的题目一字不漏一模一样。那针对黑板上这个案例呢，司法院最后研究的结论才已说。各位看一下25页下面，你说非常畸形，你回家前我就带你看完，因为你第一次看，保证你看不懂这个你说在写什么。来看一下这个重要又非常奇怪的实务见解。按诈害行为撤销的效力，就是244条撤销诈害债权的效力，不特及于债权行为及物权行为亦无例外。这是废话了。所以如果甲以丙恶意买售汽车致侵害甲的权利，而以侵权行为法则起诉请求丙负损害赔偿责任时，如果胜诉，丙应负回复原状的责任。从而甲如果不告侵权行为，改告244条撤销诈害债权，如获胜诉确定判决者，其效果既能达到甲对丙依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目的，则应认其与民诉529第1项起诉的实质意义相同，殊无命甲提起给付之诉的必要。各位把这句话画起来，没有命甲提起给付之诉的必要。好，什么意思呢？ 你一定看了觉得没头没尾的，怎么提到侵权行为呢？来，回到黑板上，其实这个问题呢，补习班会有第三个版本解答，就是你书上看到司法院民事厅的一件。这个民事厅的理论，请你听好了，他认为说啊，黑板上这个案例，它有两阶段的逻辑推论，哪两阶段呢？第一阶段大家都能接受，其实这个实务见解，司法院民事厅强调重点是，他认为这个官司如果你是甲的话，甲要打这个官司，请求权基础最好的是共同侵权行为，因为乙跟丙呢共同去以脱产为目的呢去侵害甲的财产权。所以乙跟丙是典型的184条第一项的后段。再加上共同侵权行为，所以这个司法院的意见第一个重点是，你最正确的打法是打给付之诉，这个给付之诉的请求权基础是共同侵权行为，这是实务见解第一个阶段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大家都还赞成，学者意见也说对了，这种官司硬要他提给付之诉，那个请求权基础最典型的就是共同侵权行为，所以第一个阶段的理论大家都能接受。被骂的是第二个阶段，这个就凹的有点离谱，但是这个凹法同学还能接受。啊，怎么凹呢？刚刚在你念过的25页以下到26页上面，它的重点就是呢，你看26页的第三行，应任其与民诉529第一项的实质意义相同。什么叫实质意义相同啊？学者称为实质效力说。来翻译一下，什么叫实质效力说啊？听清楚了。这个司法院的研究意见说呢，如果你今天告侵权行为，你今天告184、185，法律效果叫回复原状。刚刚25页下面所提到的，如果你一开始告侵权行为的话，那么法律效果是丙要回复原状，回复呢 A 车的所有权登记到乙的名下，这是债种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原则。损害赔偿原则叫回复原状，所以你告侵权行为，你的诉之声明是丙要回复原状，回复成 A 车登记到乙名下所有权的原状。所以你打侵权行为给付之诉，你的效果是要消灭乙丙的法律行为，让 A 车所有权回复登记到乙名下。这一个效果呢，他的见解是实质上跟244条相同，因为你如果提撤销诈害债权之诉，这个官司打赢了，实际上的效果叫做消灭乙丙的诈害行为，回复 A 车的所有权登记到乙的名下。所以他创设的一个畸形理论是，你打撤销之诉跟你打确认之诉，实质上的效果都是消灭乙丙的法律行为，回复 A 车的所有权登记到乙的名下。所以你打这个确认跟形成之诉，实质上的效果跟给付之诉相同。所以啊，你如果打确认跟形成，我也算你过关，不一定非打给付之诉不可。这就是呢司法院解释非常奇怪的见解。那各位学者在骂什么呢？你不用念博士班，要你写文章你也会骂了。这个骂的理由就在于说呢，凹得很离谱。离谱的点在哪里呢？哎，你打确认跟形成之诉，如果没有额外的依照邱连公老师的见解，额外加一个阶梯诉讼的给付声明的话，那任何人都知道，确认跟形成声明的结果不当然伴随给付的声明。如果你没有额外再加这个给付声明的话，单纯的撤销形成声明是绝对不可能产生什么实质效果跟给付诉讼相同的结论。所以呢，在实质效力说的观点之下，你只有单纯的形成声明跟确认声明，根本也不会达到回复原状这个效果。你要我回复原状的效果， 一定得再额外加上给付声明，所以实务见解单纯的乙呢，有确认跟形成声明，效果就跟给付诉讼相同，这样的推论模式似乎过于速断，而且不符合呢诉讼法理的一个需求。那以上就是呢针对呢限期起诉呢相关的问题点呢，我们把这个重要的争议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用这个91年律师高考的考题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再耽误各位一分钟就好，我们把这个呢529呢讲到一个段落。来，你看一下29页的90年律师高考。大家同学看完这个题目呢，剩下部分我们下礼拜一再接着讲，紧接着要进入到督促程序跟这个呢公示催告的部分了。好，今天结束前看一下29页90年律师高考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呢我们刚讲的第三个争点529的第二项。那你看这个考题怎么考的，民诉529条第一项规定，本案没有弃诉者要命限期起诉，否则要撤销甲方裁定。来问你下列两小题算不算符合限期起诉。来，第一小题看清楚，上开条的起诉是否包括债权人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民法873拍卖抵押物、民诉395的损害赔偿声明。这个考题就题心解，接下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支付命令跟395第二项算，因为529第二项已经增订了第一款跟第三款，只有第二件事民法873的拍卖抵押物，这个还有争议。争议就是把29页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争点照抄一遍，这是第一小题，复习一下刚刚讲过的观念。再来第二小题更简单了，债权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限期起诉，法院还没有撤销甲方裁定前你就赶快补起诉了，法院可不可以再撤销甲方裁定？不行啊，这个呢跟77年律师高考的解答一样，各位书上的23、24页，你只要把65年台抗字392号判例照背一遍，裁定期间的逾越不当然发生失权效果，关键字点出来就好了。好，那以上我们就针对呢这个呢529条限期起诉的这个条文呢相关的重点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30页以下第三种、第四种的撤销甲方裁定的事由，还有甲处分跟定暂时状态甲处分的章节，我们利用下礼拜一前半段时间介绍完之后，紧接着再来看督促程序跟公示推告程序。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先进行到这里。